早安，一天的开始祝大家一切安好。好了，这样的时间里会听到很多好听的歌，这样的歌曲可能会伴随你上班的路上，可能会伴随你起床的过程，可能会叫醒你的耳朵。不同的歌曲就像不同的颜色一样，有着不一样的魅力，不一样的特点。我最喜欢的是紫色，你呢？而你又喜欢什么样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就叫《十二种颜色》，来自陈琳，听歌吧。 麻醉九秒，就算休克。

天我看到在微博上有人贴了这样一张图，就是在一家甜品店的门口摆出的这个广告，上面写的是流奶，就是它的这个牛角包是可以流出奶来的，有这个图片是这样说的哈，流奶榴莲牛奶牛角包，榴莲牛角牛奶包，流奶榴莲牛角包，牛角榴奶榴莲包，然后下面还写着一字不错的念十遍，免费送一个牛奶。你猜怎么着？有人就说了，四川人民和湖南人民感受到了深深的恶意。不过话说回来，这个甜品还是挺有创意的。好了，不说牛奶了，赶紧来听歌。 我与爱情都是一脸轻松的心，躺卧床上共同享有一份风景啊。四张戏文转头白眼窗戏，我再也不能抵挡心头那种转机啊，背着行囊我要去远远方，远的可以把过去遗忘，我不需要很确定的方向，我只要这段旅程够长，舍不得一程一程的纠葛，舍不得日升一日的狂热。我与爱情都是一脸不散的离，在坐车上共同饱餐一份不疲，摔得爬满不散过滤，我再也不能忍受命运几率游戏啊，背起行囊我要去远远方，真的可以把过去遗忘，我不需要飘飘的天堂，我只要眼前风景如画，舍不得舍不得日升一日的萧瑟，舍不得一程一程的纠葛，舍不得日升一日的狂热。 到的是一首《单身旅记》，来自陶晶莹。一段温暖的话读给你听，从今天起努力去做一个可爱的人，不羡慕谁，也不埋怨谁，在自己的道路上欣赏自己的风景，遇见自己的幸福。祝你拥有这样的好状态，张开双臂迎接属于你的幸福。好了，这里的好歌曲依然属于你，袁惟仁的《梦醒了》。

到底什么是煎熬 I love you 到底要去分手的比想象更快 是我们感情丰富太慷慨还是有上天安排是我们本来就是那一派还是舍不得太乖是那一次约定了没有来让我哭得像小孩是我们记着这里的存在还是不爱会发呆 Baby 不爱 不再快乐从何而来 不爱 不再悲伤从何而来 不爱 否则我就失去未来 好像想法要求不能自己很失败可是每天都过得精彩 天天都需要你爱我的心思有你猜 I love you 我就是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天天把头发随便到底什么是真爱到底要去分手的比想象更快 I ask a girlfriend how you been 安全的机会我从来没有想过会因为别人如此无奈是命运吗难道让我上天的安排的办法听了每天的心事到底有谁来帮我澄清你歉意和周围扰人环境始终让我们无法再这样赤裸相恋我精彩你发呆让我心有暗恋摇摆应该有的未来是否真的那么的无法期待舍不得再相爱 You are good I got you my love How much I love you so so much 感情不太久要我如何才会成熟面对 I'm sorry I see you My love I'm walking through you baby 不得不爱 否则快乐从何而来 不得不爱 否则悲伤从何而来 不得不爱 否则我就失去未来 好像想过要求不能自己很失败可是每天都过得精彩 天天都需要你爱我的心思有你猜 I love you 我就是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天天把头发随便到底什么是真爱 I love you 到底要去分手的比想象更快 不会留一点无奈心中充满爱的节拍 天需要你爱我的心思有你猜 I love you 我就是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天天把头发随便到底什么是真爱 I love you 到底要去分手的比想象更快 再春一个人独自秘密，回到天空里和没有表情你的心 幺幺幺，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的生活在一起。若现若隐，谁是梦中的你？月光如你，喜欢人群，多少爱慕的眼睛，不远不近，正好是我动情。我的心从来不觉得冷，像在粉红色的灯，温柔的燃烧在夜里。谁先轻轻偷走我的吻，谁抓走了我的眼神，谁想轻轻偷走我的梦，趁着杯中酒意还有几分，谁想轻轻偷走我的梦，不想做个寂寞的人，谁想轻轻偷走我的梦，也许不用太认真。 相伴，让气质相随。速达天马携程北侧二楼，注意是3159000。 蓝天白云，畅快呼吸。惠州旅游看房盘即日起全面启动，

找寻。 说什么？难

的